跳动的五彩云，是我发出的心，多谢了，多谢了，文川多谢有恩的人，多谢了，多谢了，多谢月亮一样善良的人，多谢了，多谢了，多谢太阳一般真诚的人。 你有你的血换来我的生， 你用你的命救了我的命， 你用你的爱抚平我的痛， 你用你的情温暖我的心，你们送来人间温暖，让家拥有青春。 患难时刻见真情，吃水不忘挖井人，善连善来水连水，温泉与 想的心， 草原的那条河是我奔腾的情， 请放心，请放心，温泉老井有恩的人， 放心吧， 感谢恩人。